七集，阿拉西的血脉。卡德加看到数名国王彼此窃窃私语，根据他们的语气，卡德加怀疑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。他叹了口气，开始走上前去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仍然在怀疑这些国王凭什么会比相信洛萨更相信他。但他必须一试。幸运的是，还有其他人同时也走上前来，虽然他穿着长袍而并非铠甲，但这个新的身影有着更高的威信。这是来自达拉然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。 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之前就收到过有关这个新威胁的报告。对这些兽人的出现，艾泽拉斯的法师们一开始是感到好奇，然后他们感到害怕，送来了许多包含相关信息的信件，并且要求帮助。恐怕我们没能及时重视这些。我们承认他们身处险境，但认为这些兽人只不过是一些当地的小麻烦，只会局限于当地。看来我们错了，兽人十分危险，许多我尊敬的人都确认了这一点。大家不要无视这位首席骑士的话。 如果他们这么危险，为什么法师们还没去解决他们？为什么法师们不利用法术消灭这些威胁？ 因为兽人们有他们自己的法术，强大的法术。他们的术士大多比我们的法师要弱，至少根据其他法师的报告是如此。但他们数量远超我们，而且可以协同施法，而我们法师要做到这一点一直很困难。 我们法师的确反击了，他们帮助扭转了数场战役的局势，但大法师说的对，我们人数不足以对抗他们。无论是在法术方面还是真刀真枪上，我们每杀死一个兽人施法者，都会有另一个兽人顶替他的位置，身边还有其他人。而且兽人的施法者都和劫掠队或者一小股军队共同行动，以保护他们免受其他魔法的威胁，同时用他们的法术支援身边的其他战士。我们最强大的法师麦迪文就死在部落的黑暗之中，我们其余的法师绝大多数都已经阵亡。我并不认为光靠魔法就能击败他们。 我觉得很奇怪，一位来到我们岸边的陌生人竟会如此关心我们的生存。请原谅我揭开你的心伤吧，爵士，但您的王国已经毁灭了，您的国王已经死去，您的王子几乎还只是个男孩，您的国土遭到蹂躏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您前来告知我们这个威胁，对此我们十分感谢，但您不停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该怎么联合起来？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其他来自您的国家的人。您自己说，王子只不过是个小男孩，国土已被占领。如果我们联合起来，除了您自己的高超战技之外，您又能为这个联盟带来什么呢？ 我不会让我的客人这样被侮辱。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我们带来了这个消息，虽然他深感悲痛，但他所展现出来的唯有荣誉与同情。另外，你们认为他孤身一人或者毫无价值，你们都错了。瓦利安乌瑞恩王子现在是我尊贵的客人，并且在他决定离开之前都是如此。我个人已经承诺会帮助他夺回王国。洛萨爵士还从他的王国带来了其他人，包括一些士兵。虽然与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相比，他们人数不多，但他们亲身与兽人作战的经验是无价的。更多其他士兵仍然游荡在曾经是暴风王国的国土上，混乱而缺少指挥。 这些人在听到他们的首席骑士的召唤之后，可能会集结起来，壮大我们的数量。洛萨本人则是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和战术家，我对他的个人能力唯有尊重。最后，还有关于他是一名外人的问题。虽然洛萨本人此前从未造访过这片土地，但他绝不是一名外人，因为他与这片土地和我们的王国渊源颇深。因为他是阿拉西血脉的后代，也就是索拉丁王的后裔，是他们高贵血统的最后传人。因此，他在这次会议中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，有资格发言。 泰瑞纳斯揭露的这一事实在其他国王中引起了一阵骚动，卡德加也开始用另一种目光打量他的这位伙伴，一名阿拉西后裔。当然，卡德加曾经听说过阿拉索帝国，就像所有其他洛丹伦人一样。阿拉索帝国年代久远，是这片大陆上的第一个国家，并且与精灵们有着紧密的联系。这两个种族在奥特兰克山脉下曾经并肩与一支庞大的巨魔军队作战，他们一同铲除了巨魔的威胁，一劳永逸地粉碎了巨魔王国。阿拉索帝国不断发展，不断扩张，直到多年以后，最终分裂成了遍布这片大陆的较小的王国。人们放弃了阿拉索帝国的都城基留堡，前往更加富饶的北方领土，最后的阿拉西后裔也消失了。有些传说称他们去了南方，穿过卡兹莫丹，进入了艾泽拉斯的荒野之中，基留堡则变成了托尔贝恩的领土，斯托姆加德王国的中心。 没错，我就是阿拉索帝国的创立者，索拉丁国王的后裔。我的家族在帝国毁灭之后与艾泽拉斯定居了下来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就是人们所知的暴风王国。 所以你是来宣布对我们的统治权的吗？ 不是，多年之前，当我的祖先选择离开时，他们就放弃了对大陆的统治权，但我与这片土地还有别的渊源。 洛萨爵士可以凭借古老的条约获取援助，精灵们曾发誓在索拉丁和他的后代有需要时帮助他们。我相信那些精灵现在仍然会履行承诺。 这段话又引起了几名国王的窃窃私语，并投以赞许的眼神。卡德加也点了点头。突然之间，在他们眼中，洛萨变得不仅仅是名战士，甚至也不仅仅是名将军，现在他还有可能成为前去联络精灵的大使。而如果那个精通法术的古老种族愿意与他们结盟，突然之间部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不可阻挡了。 这可要好好考虑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想想要怎么做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土。 我同意，食物已经在餐厅里准备好了，我邀请你们所有人与我一同进餐，不是以国王的身份，而是以邻居与友人的身份。我们在进餐时不要讨论这件事，而是自己考量。当我们消化完食物，也许能理解得更为透彻。 其他国王点着头，开始朝大门走去。卡德加摇了摇头。佩瑞诺德确实狡猾，他看出来其他国王们开始倒向洛萨，于是找了个办法改换自己的阵营。卡德加怀疑，这位奥特兰克王国的国王会在饭后宣布自己重新考虑过了，显然洛萨的想法有可取之处，这样他就不会丢脸，或者在这个即将建立的联盟中被迫处于较低的地位。国王们似乎很快就会同意成立这个联盟。当他跟随国王们从大门离开时，卡德加注意到高处有什么动静，又很快缩到了一边。他转过身去，只是匆匆瞥到了高处的一座露台上探出的两个脑袋。他认出其中一个有着深色头发、面容严肃的是瓦里安王子。暴风王国的继承人当然会希望知道这场会议中发生了什么。另一个脑袋则有着淡色头发，更加年轻，只是个男孩。他远远站在后面， 瓦利安没准都没发现身后还跟着个影子。那个男孩发现卡德加在看他，咧嘴一笑，消失在了露台的黑色帘子后面。卡德加认出那是洛丹伦的王子阿尔萨斯·米奈希尔。卡德加暗自思忖，年轻的阿尔萨斯王子也想知道他的父亲与其他国王在谋划些什么。为什么不呢？他总有一天将执掌整个洛丹伦，前提是他们能够阻止部落夺取这片土地。